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在我的巴尼加书店里，大家继续讨论着案情。老夫人的女儿美雷迪斯说， 哦， 如果那是个男性入侵者的话，我想那就排除了我和蒂尔德里了。我同意了，是，的确是一位男性，而且不是任何一位奥斯特梅尔家的孩子或他们的伴侣之一，当然他也不是警察。那就把这个范围缩小了很多，入侵者使用过其他的名字，但今晚在这里是以他出生的名字来向我们介绍自己的。他的名字就是奥尔顿·阿尔顿·史密斯。我相信你们其中的一个人对他已经很熟悉了。 我看了一眼现在看起来很迷惑的杰克逊，他说， 我是史密斯先生的代表律师，但我不确定在没有律师与客户的特权保护下我还能说多少。 啊，你是史密斯先生的税务代表， 没错。那么你可以自由地说话，我说。史密斯先生的税务情况并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而你的专业关系也不在这方面。他不是在寻求你的专业建议，奥斯特迈尔先生，而是你正在寻求他的建议。 杰克逊说， 我不知道你到底要说什么，但是你可以在这里打住了。我想你已经发现了奥尔顿去过母亲家的一些证据，那么他的确是应我的邀请在我的陪伴下去母亲家里的，而这发生在事件的2个星期之前。 那个时候你母亲在家吗？ 哦，不在。我带他去家里的时候，他正在一家博物馆参加展览开幕会，但是我恐怕不记得是哪一家博物馆了。哦，那有什么关系吗？ 我说，对我来说没有。 但是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把自己的客户带到你母亲的家里去呢？ 他宁愿不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他没有选择，因为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盯着他看。他说，奥尔顿对美国早期艺术了如指掌，我父亲多年来收集了很多的肖像画，先祖们，我们总是这样称呼他们的，我想他们很有可能是某个人的祖先，只不过不是我们的，他们都只是买来做装饰的画，但我总是想着他们。博伊德猜测说，想着他们到底值多少钱？是的，我们从来没有注意过画里的内容或者是作画的艺术家，他们只是在我们长大的时候一直挂在墙上的一张严肃的脸。假设其中有一幅是由吉尔伯特、斯图亚特或者是托马斯·艾金斯或者是其他一些重要的画家画的呢？难道母亲会不知道吗？ 哦，他对这些比我们更重视吗？我只是觉得价钱会比较好。 哦，如果其中一幅真是稀有的珍品，这是来自梅雷蒂斯的想法，那要怎么样呢？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说服他去把画脱手卖掉。蒂尔德利说，哦，他从来没有卖过任何东西的。哦，等我走了，亲爱的，你会有足够的时间去对你想要的东西做任何事情的。 他就是这么说的，你知道。 波伊德说，好，另一方面，我们这些敬爱的先祖之一也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被默默地从房子里拿出去的。杰克逊说，如果真有这种事情发生，而且如果那幅被拿出去的画真的被卖掉了，你们都会得到自己应得的那份。大家冲他翻了翻眼睛，但他继续说，但是无所谓，这些先祖的肖像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但是离无价之宝还是有很大的一段距离的。即使拍卖，他们每幅也就只值一两千而已。 哦，那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的呢？哦，杰克。 哦，我列了一个清单，所有画画的艺术家的名字，如果我可以在画上看出他们的名字的话。然后我用手机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向奥尔顿展示了这一切。他说，这里似乎不大可能有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但是如果他能亲自去查看一下，就可以确保我们不会漏掉某幅真正的宝贝，所以我就带他过去了。而且是当你知道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吗？哦，不，那只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让这件事情烦他。我们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出来了，奥尔顿没有用很长的时间就把他需要看的一切都看了。我说，哦，那么史密斯先生，你究竟看到了什么呢？就像我原先预期的，先生，美国的肖像其中大多数是18世纪所作，而画画的艺术家们也都是些无名小卒，或者说无名对他们来讲可能更确切一些。有些画画的还算不错，其他的就没有那么好了。这些对一位室内装潢师来说可能还有些意思，或者某位需要一两幅先祖像的人会感兴趣，但没有一幅具有真正的价值。是的，没有什么可以诱惑到一个小偷的。那么，没有什么是你自己想要的吗？很难有。正如杰克逊所说，我对艺术有一点了解，特别是那个时期的画，但我自己并不收集。我对他说，但是你却回来了。这一次没有奥斯特梅尔先生的陪伴，在你知道房子是空的那一个小时内。他盯住我的眼睛说，我怎么会知道呢？ 我又怎么能把门打开呢？不像我们中的某些人，他说，不需要钥匙就可以打开锁。但是， 杰克逊突然说， 我可是有钥匙的。 梅丽蒂斯说， 那当然了，我们都有钥匙。 你带史密斯先生去看画的时候，用的一定是你自己的那把。 杰克逊说。 然后我有几天就找不到那把钥匙了。先是找不到了，几天以后他又回到了我的钥匙环上，而几天前我还没有在那上面看到他。 然后他盯着史密斯说， 阿尔顿，你到底为什么要拿走我的钥匙？ 史密斯说， 这太可笑了。你把它拿走了不是吗？然后你去复制了，再把它放回到我的钥匙环上。那期间我们进行了三次不必要的磋商，只是每一次我都是按时收费的，所以我很难做出什么反应。但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需要见我那么多次。哦，你想要我的钥匙， 简直是一派胡言。 不，我不这么认为。 杰克逊的身板似乎挺得更直了，眉头也皱了起来。 你竟找我说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而悠闲的喋喋不休从来不是你的风格，可是突然之间你却在我的收费时间询问我母亲平时都做些什么。哦，上帝啊，奥尔顿，你竟然闯进了我母亲的房子。 伯伊德说，他并不总是把报警器开着的。 杰克逊说，当他陪史密斯一起进去的时候，报警器就没有被打开。 杰克逊对史密斯接着说， 但是你注意到了墙上的键盘，你说你希望这个密码组合不会太难，要让我母亲能够记得住，我还告诉过你那是什么。 我不记得我们有过这番谈话，杰克逊， 而且即便我们有过这番谈话，我也肯定没有记下什么数字组合。 哦，听到这儿我说， 那么这就很有趣儿了，因为出于某种原因，我知道如果某人现在去你在柳树街的那栋房子的二楼会客厅里，他会在书桌的右上角的抽屉里看到一个笔记本，然后他就会发现那上面写的正是那四位数字的组合。 史密斯瞪着我说， 如果有人真那么做了，那也绝对无法说明什么，因为那四个数字可能意味着任何事情。一二三四，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序列，而且 他停了下来，房间里的大部分的呼吸声也停了下来。 我可以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如果他没有回想起那场谈话，也没有碰巧把这四个数字密码记下来，他怎么会这么巧就记起了那些数字密码的顺序呢？ 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于是我说，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贪婪，而各种贪婪几乎一致的特征就是它没有限度。也许你们听过一个谚语故事吧，一位农民坚持认为自己不是贪婪的，他只想要和自家的土地挨着的那块地方。但是贪婪是无法被喂饱的，你喂得越多就越饿。对金钱的贪婪是我们最经常想到的一种，是贪婪让人们去玩彩票，那种无法满足的贪婪让彩票的赢家还会接着去玩。为什么一个人即使赢了九位数的大奖还要重新排队买彩票呢？因为就像是那个农夫，贪婪是没有限度的，它让人总想要更多。但是贪婪也有其他的形式，有时候它像一种饥饿的感觉， 比如不停地需要更多的性伴侣和更强烈的性体验。我非常小心地不去看梅德迪斯和尼尔斯，却犯了看向博伊德和史蒂芬的错误。他们红了脸，谁又能猜得到呢？我继续说，我说，但是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够多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案子吧。阿尔顿·史密斯是一位收藏家，正是对某种东西特殊的痴迷，使他成了一个非比寻常的贪婪的人。史密斯说：“你说的够多了，我要走了。”雷说：“不行，我不认为你可以走。”嗯，怎么要逮捕我吗？还没用。但你想让我成全你吗？ 史密斯要反对，又改变了主意。 好吧，好吧，我可以留下来听听。于是我接着说：“你是一个收藏家，对某个主题有着广泛的兴趣。这个主题就是纽扣。你收集纽扣，从服装纽扣、政治运动纽扣到军服上的纽扣，以及其他的各种纽扣。你也收集有关纽扣的书籍，以及人物名字为纽扣的书。”史蒂芬说：“就像本杰明·巴顿一样。”说着扬起了个明亮的笑容，接着说：“我们还看过这部电影呢。” 博伊德回忆说：“啊，是布拉德·皮特演的。” 我同意说：“就像本杰明·巴顿。真实生活里名叫巴顿的人还真的没有很多，而他们其中一位还算是有些名气的。我等着在座的人提供这样一个人的名字，当没有人提的时候，我有意地看了看卡罗琳，他说， 比如像巴顿·格维内特。” 尼尔斯·卡尔特说：“ 那个签名人是很少听到的。” 于是我接着说：“他的签名就更加难以获得了。” 说完又和在座的分享了关于这个男人的一两件轶事。 我在前文已经讲过很多了，这里便不再和你赘述了。我继续说下去：“史密斯先生痴迷于纽扣。”我继续说下去，并且很快就开始着迷于巴顿葛维内特的种种。他的收藏品包括十分罕见的关于这个人的书籍，以及这个人的出生地佐治亚州格维内特郡的原版郡徽设计的手绘图。那幅手绘图现在就挂在他书房的墙上。 有人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于是我说：“ 是的，这是一个超能力，我学会了不去质疑他。我认识史密斯先生是起因于他觉得我可以帮助他去获取一把上面刻着巴顿·格维内特像的勺子。勺子是一位来自纽约的银匠所制，他的名字叫麦耶·麦耶斯，而且……”雷打断了我的话。“你说的是麦耶·麦耶吗？”“埃德·麦克班恩书里的角色，对我来说，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他写关于警察的故事，而且写得很到位。警察是他书中的好人，对，即使是坏警察，在他的笔下也还说得过去。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于是我接着说：“如果你把这句话的措辞再润色一下，它就可以用来当书籍开篇的引言了。这是我会读的那类书，因为即使里面坏警察，人物的塑造也是好的。这句话来源于纽约警察局雷 基希曼先生。是不是这句话听上去很有味道呢？但是麦耶麦耶，我在这里讨论的另有其人。卡罗琳很有帮助地说，是麦耶麦耶斯。对，他制作了巴顿格维内特的银勺，而史密斯先生对他很是垂涎，就像他对许多其他的东西也很垂涎一样。我原本以为我可以帮他弄到勺子，但是最终没有成功。史密斯先生发出了一个声音，一声不屑的闷哼。哦，你也许可以这样的形容。迪尔德利说，哦，所以你就是这样认识他的吗？而且也解释了你为什么知道挂在他墙上的东西。我同意地说，也可能是的吧。然后我转向了杰克逊，当你给史密斯先生看你家里的画作清单的时候，里面有一位艺术家名叫昌塞林。杰克逊说，好像是这个名字。画的右下角有一个签名，但是不大好认。昌塞林，昌塞林，好像没有名字，只有一个首字母。那应该是字母 J， 你说是就是吧。J， 昌塞林，我接着说。除了他的姓氏和这个首字母以外，人们对他所知甚少，而他为我们的朋友巴顿·格维内特绘制了他唯一的一幅为世人所知的肖像。这幅画在一个多世纪前便销声匿迹，落到了你们母亲在92街的房子里，被挂在了主卧室的墙上。对，一挂就是好多年。但现在他不在那儿了吗？恐怕不在了吧。但是如果你去拜访史密斯先生在布鲁克林高地的家，你就会发现那幅肖像，对，有着 J 长塞林的签名，被挂在一个被珍视的地方。不知是否可以将沉默适当的描述为沉思性的。如果可以的话，现在房间里的沉默就是那样的。这样沉默一直延续到阿尔顿史密斯将它打破。他说，我在杰克逊的艺术家的名单上确实看到了这个名字，只是我并不相信那画是昌塞林的。那个签字更像是昌塞勒，不过我想知道他会不会是昌塞林的另一幅画。哦，甚至也许他会是格维内特的第二幅画像呢。我说，什么？第二幅画像？是，因为我已经拥有他给巴顿·格维内特画的第一幅肖像，而且我拥有他已经很多年了。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应该小心不去透露我是怎么把画弄到手的。他的来历有些不大正当，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不是一个上得了台面的交易。虽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违法交易，但肯定也不能算得上有多么的道德。所以我确实很想亲自去看一下杰克逊的那幅画，可我看到了以后才知道，那画根本就不是昌塞林的，而画中的人物当然也不是格维内特。如果你说那幅画已经不在他本来的地方，那么我也猜不出他到底去了哪儿，因为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任何人会要想把他偷出去。于是我说，萨奇写过一个短篇故事，名字叫《敞开的窗户》，你们有没有读过？他们都没有。是，我并不感到惊讶，这个年头谁还读书呢？于是我接着说，我提到他是因为那个故事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很有才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精彩的即兴创作啊！我不得不说啊，你跟她不相上下。我对你发明了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在我的书店里，我们继续讨论着案情。我让他们想了一会儿，然后我继续说，下面我来讲一讲到底发生了什么吧。史密斯先生看到了这幅画，然后立即认出了它是什么，也就是长塞林失踪多年的巴顿·格维内特肖像。他无论如何也要得到它，但是如何得到呢？他的律师需要钱，但这幅画不是他可以卖的，而属于律师的母亲，而老太太完全不希望放弃自己的任何财产，因为那和把她从老房子搬出来一样的困难。虽然那栋房子让她一个人住确实是太大了，可老太太就是想保持她周围的环境一成不变。那是不是也包括她墙上的画呢？即使她能清除这个障碍，他又怎么能确定这张肖像画最终能落在他的手中呢？如果杰克逊·奥斯特迈尔知道自己拥有一幅什么画，他难道不会想把它卖个最好的价格吗？而那不就是意味着肖像会被公之于众，还会在佳士得或苏富比拍卖行里被拍卖吗？买家包括所有的人，从佐治亚州历史学会的代表到一些来自阿联酋的石油大亨，都可能会希望在俄罗斯的某位巨商把它买下之前就把这幅画抢走。史密斯先生可能是一位富有的人，但他的财富来源是很老式的，他继承了它，虽然这些财富可以为他提供奢侈的生活甚至更多，但他的财富并没有达到数十亿。虽然人们可能认为他可以拥有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到他贪婪的本性。所以正是这幅画，他必须拥有的画，也许他觉得这是他的权利，毕竟是他发现的画，不是吗？他在清单中认出了长塞林的名字，然后又在杰克逊母亲的家里看到了画上格维内特的脸，这不正是给了他对这幅画的一点点精神所有权吗？我的目光与史密斯的锁在了一起，我接着说， 然后你是这么做的，你先告诉杰克逊的先祖的肖像是值不了多少钱的，无法解决任何人的财务问题，这样杰克逊就不会再惦记这幅画了。然后你把他母亲家的钥匙从他的钥匙圈上拿了下来，将他拿去复制后又把钥匙放了回去。你通过和杰克逊谈话，确定了他的母亲什么时候会离开家，房子在那个时候是空的。你去拜访了那栋房子，但不是空手去的。如果你不想让人对你的拜访有任何察觉的话，你必须安排出肖像画没有被人动过的样子。这就意味着需要找到另一幅画来代替原本挂画的地方。画像原本在楼上的主卧室，画后边盖着墙壁上的保险箱。所以你带来了一幅画。你可能去各种画廊和古董店里搜寻了一张和那幅肖像画镜框差不多大的肖像画。但是那么做会花费你1000美元，而且去找一幅画也是费时费力的。而你在自己的屋子周围看了一圈，然后选了一张，那是一幅博物馆的高仿画，表它的画框是很高雅的，画的是在草坪上的牛。蒂尔特里说，哦，那些奶牛，哦，我站在那儿，哦，低头看着母亲的时候，用眼睛的余光我刚好看到了他们。当时我就想，我以前从来没有真正的注意过，哦，没有注意过他们，真的好奇怪呀。我当然没有注意过，因为他们以前根本就不在那儿。说到这儿，他皱起了眉头说，但那些奶牛是被挂在西墙那里的，就在皮质顶面的圆形的小桌的上方。哦，你不是说葛维内特的画在楼上吗？我说是的，挡着保险箱，但那是你母亲睡觉的房间。而且他注意到，如果一幅乡村的景象画突然取代了一位先祖的画像，马上就会引起老太太的注意的。所以他将楼下的一幅先祖的肖像画挪到了楼上，去换出他心爱的巴顿·格维内特的画像。而那幅画放在楼上一点都不显得突兀，很合适。而康斯泰波尔的乡村奶牛画和客厅的装饰却是搭配得很好，这是画的大小出了纰漏，它比原本的先祖画像更高，墙壁的颜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暗的，只除了曾经被覆盖的地方。如果你现在认真地查看康斯泰波尔的那幅画，你就会发现它身后有一块大小不一样的画框的印记。蒂尔德里说，哦，明白了，也许那也是为什么我会注意到他的原因。我说，本来也许永远没有人会注意到什么的，只是发生了你母亲的悲剧。由于他提前离开了歌剧院，比预期的更早回到了家里，然后非常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史密斯先生在一个小时左右以后出现，我相信他在使用钥匙开门之前已经采取了一些预防的措施，比如按响门铃，因为这样的话如果有人在，他就可以说自己找错了地址，然后换到另外一个晚上再来拜访。但房子的女主人不仅在家，哈，这已经很不方便了，而且她已经死了，这就更糟糕了。克罗琳说，特别是对那位女主人来说。我告诉史密斯说，所以你按响了门铃，是的，也许你还按了两次，就是为了确保无误。当没有人来开门的时候，你就用钥匙开门走进了屋子。你首先看到的便是海伦·奥斯特迈尔躺在了地毯上。说到这儿，有人开始抽泣了。是梅勒迪斯，一定是他。我想，我接着说， 一个专业的盗贼在这种情况下会转身离开的，只有一个业余的新手，而且心被贪婪所蒙蔽，才会留下来继续盗窃的。而你已经在屋里了，巴顿·格维内特的肖像就在楼上等着你，你怎么可能抵制这个诱惑呢？此外，如果这个女人死了，那么她的遗产就会被评估，某个精明的评估员会不会发现格维内特肖像的真正的价值呢？而你能在金钱上赢得了俄罗斯人和阿拉伯人吗？啊，你已经到这里了，已经在老太太的家里了，你怀里揣着用来替换康斯泰布尔的画，而现在你甚至不必担心房子的女主人把你当场抓个正着，因为她已经在那儿了，而且再也不会走到任何地方了。所以你下决心开始干活了，你从墙上拽下了一幅先祖画像，把康斯泰布尔挂在他的位置上，然后你把这张肖像带到了楼上，把他和巴顿·格维内特的肖像互换了位置，然后回到了客厅。博伊德说，随后离开了房子。我接着说，如果只是那样的话，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很难给史密斯先生做什么定论，我们可以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可以推断出有一个入侵者出现在现场，还有他做了什么和为什么，但是我们怎么能确定那个入侵者一定是阿尔顿·史密斯而不是别人呢？史密斯大声地说，你不能确定，因为本来就不是我，一定是其他什么人也了解到了这幅画像，也许是杰克逊把他家里的画作清单给了其他感兴趣的人看过。我接着说，如果你只是拿到肖像就走了，你的说法有可能是成立的，但是你没有就此打住，不是吗？什么？请你再说一遍。你还看到了别的东西，而你抵挡不住的诱惑，你不能让自己就这么离开那儿，而没有拿到它。蒂尔德里说，我就知道有人到过这里，其实我以为是有人杀死了妈妈，我还在想他可能还偷走了什么。那么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失踪了吗？我接着说，一枚纽扣，当奥斯特迈尔夫人从歌剧院回来的时候，她穿着一件非常特别的外套，暗绿的颜色，在领口上镶有皮毛。波伊德说，那是一件看上去很时髦的外套，如果是我现在脑子里想的那一件的话，我记得它是阿尔文·泰尼波姆牌的。蒂尔德里说，是，就是那件，但是他把它脱下来了，是搭在椅子上的。 是的，我同意，而且我想知道他怎么会那么做，除非是你把他挪了过去。 蒂尔德里说，他没有碰过那件外套。 啊，但是你说的对，你不会脱下外套就把它扔在椅子上的。对， 对， 梅雷迪斯说， 他会挂起来的。是的， 除非你知道他正在过敏反应之中， 但那样的话大衣不会掉在地板上吗？ 杰克逊说，我不知道你到底能从放外套的方式推断出多少事情来，如果他觉得头晕眼花的话，也可以把它扔在任何地方的。于是我说，那件外套唯一让我注意到的 只有一件事情。当我仔细查看的时候，我发现他缺了一枚纽扣。 什么？一枚纽扣？有人说， 这件外套有一套非常独特的纽扣，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在我看来，而且他们似乎出自迪芙尼工作室之手。 贝利蒂斯说， 对对对，就是他们做的。 他在麦迪逊大街上买了一套，哦，我忘了具体在哪里了。哦，他从泰尼鲍姆订了大衣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要用，哦，要用迪芙尼的纽扣。 博伊德说， 他的品味总是那么好的。 嗯，你接着说，你提到大衣缺了一枚纽扣。 对， 衣服上一共有两排五对纽扣，但是右排最下面的纽扣却没有了。我检查了一下，上边没有剩下一点线头来显示纽扣没丢以前的位置。 史蒂芬说，哦，那也许是掉在歌剧院里了吧。你检查他的口袋了吗？ 如果是我的话，掉了一枚纽扣，我会把它放在那件衣服的口袋里。这样的话，等我稍后发现的时候，我才能记得起把它再缝回去的。 于是我说，任何口袋都没有纽扣。雷，你在老太太的钱包里找到纽扣了吗？ 她不会找到的。 蒂尔德利说，这枚纽扣可能已经丢了好几周了，而当他的母亲发现他不见的时候，他就决定把难看的线头拔下去。我说，我想他会做的比这更多。这个纽扣很难去买新的来替换，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她是一位非常挑剔的女士，不会让大衣一边挂着五枚纽扣而另一边只有四枚。但这只是猜测，我们只讨论事实会更容易些。而事实是，那位来盗取巴顿格维内特肖像画的男人在地板上看到这样一件外套，外套的主人把它扔在那儿，而上边的纽扣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认出来了，他们是迪芙尼工作室的杰作，所以他也想要一个。他很可能想要所有的十个，但此时此刻只拥有一颗，他也同样感到满足了。而把一颗纽扣取下来是不会耽搁他太久的，用一把小刀或者是指甲剪就可以剪断缝纫的线。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用力把纽扣拽下来也是可以的。然后他会把剩下的线头清理干净来掩饰他所做的一切，再把外套整齐地放在椅子上，就算大功告成了。史密斯说， 请讲事实。哈，讲事实而不是猜测。哈，这是你的话。 我接着说，和我说的差不了多少，可是至今为止你讲的一切都只能是猜测，而且所有的猜测都建立在一颗失踪的纽扣上面。就算是我拿走了这枚纽扣，那它现在在哪儿呢？ 在你的家里，就是你布鲁克林高地的房子，在书桌的抽屉里。如果我不得不猜一下的话， 你可以随便去找他。 哦，但是你不会在我家里发现这个纽扣的。 我看了雷一眼，他说，等一下，然后拿出了手机，按了一组数字，又对某人低声说了会儿话，在手机上点了一通。嗯，搞定了。搁在过去，你得让警察满城跑，拿着宝丽来照相机照来照去，还得打破几条交通法规才算完事儿。可现在简单了，在手机上点点你就都搞定了。 他举起了手机，我的客人们都挤过去看他的屏幕。 杰克·奥斯迈尔宣布说，这张是挂在保险箱上的肖像， 我想这个人应该就是巴顿·格维内特，虽然我们以前只知道他是别的什么人的先祖，没说。而他旁边的就是格维内特郡郡徽的手绘图。我把史密斯先生接过来之后，就马上从布鲁克林南局派出了几个人，他们带着搜查证去了他的房子。其中一个人照了这张照片，刚刚给我发过来，照得不错，不是吗？史密斯说，我已经解释了我是怎么获得巴顿·格维内特的肖像的。哦，如果你对艺术有一点慧眼的话，杰克逊，你永远不会错把你给我的那幅粗糙的破画当成这幅。而至于那颗推断中的纽扣，对了，我说到纽扣了。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从哪儿看出它是破烂的，哦，在我看来它还挺好的。他点了一下，再次拿起了手机。看这张，这张对你来说怎么样啊？ 手机上的纽扣看起来很像是海伦·奥斯特迈尔那件暗绿色外套上的蒂芙尼纽扣，被放在抽屉里，旁边是一张笔记纸，纸上有人写了从一到四的一组数字。 史密斯死死地盯着那张照片， 我一直希望他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再即兴地编造一段借口来解释这个纽扣怎么会出现在他的办公桌的抽屉里的，而且还离防盗报警器的密码组合这么近。但是当然不能解释，因为事实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明明把偷来的纽扣藏到没有人能够找到的地方，但是现在他却以某种方式出现在他书桌的抽屉里。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本可以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想清楚的。这第二枚纽扣由在他之后的某位入侵者从同一件外套上剪下来，并故意把它放在他的抽屉里，好让某个有搜查证的警察可以找到他。毕竟奥尔顿·阿尔顿·史密斯是个聪明的家伙，这个小计谋迟早可以被他搞明白的，但是现在他是处于极度的震惊之中的。雷向两个警察点了点头，他们朝史密斯逼近了。便衣警察汤姆上前对着史密斯朗读了他的权利，而奥法隆则铐上了他的双手。雷说，入室盗窃把画偷走已经够坏的了，连撕着外套的纽扣都不放过，实在是太低级了。但是一个女人在你的面前垂死挣扎，你却站着无动于衷，哦，我想不出比这更坏的事情了。 可是那时候他已经死了。 谢谢你这么说，而且是在给你读了你的权利以后。不过你是怎么确定他是死了呢？你有没有至少去把把他的脉，或者检查一下他的呼吸，再或者叫救护车，让急救人员可以有机会看看他还有没有剩下一口气，让他们来救呢？不，没有。你着急抱着画逃出来，你有时间从他的大衣上剪掉一枚纽扣，但是没有时间打电话给911，试图拯救一个好女人的性命。两个警察带着奥尔顿·阿尔顿·史密斯先后离去了。关上门的时候，房间里非常的静。卡洛琳拿起最后一瓶葡萄酒，在全屋走了一圈，给空酒杯添上酒，直到酒瓶空了为止。拼盘里还剩下了很多的奶酪，葡萄酒常常在奶酪被吃完以前就被喝光。